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一讲 Java 虚拟机它是如何执行方法调用的。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最怕的事情就是被问有没有新的 idea。 有一次我被老板问起了，就随口说了一个，这个 idea 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设计模式它大量使用了虚方法来实现多态，但是虚方法的性能效率并不高，所以我就说是否能够在此基础上写篇文章，评估每一种设计模式因为虚方法调用而造成的性能开销，并且在文章中强烈谴责一下。当时呢，我老板教的是一门高级程序设计的课，其中有好几节课刚好在讲设计模式的各种好处，所以我说完这个 idea， 我就看到老板的神色略有不悦了，脸上写满了小郑啊，你这是舍本逐末。于是我就连忙往尊说我是开玩笑的。在这里呢，我犯的错误其实有两个。第一，我不应该因为虚方法的性能效率而放弃良好的设计。第二，通常来说 Java 虚拟机中虚方法调用的性能开销并不大，有些时候它甚至可以完全消除。第一个错误呢是原则上的，这里就不展开了。至于第二个错误，我们今天便来聊一聊Java 虚拟机中虚方法调用的具体实现。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模拟出国边检的小例子。这里我定义了一个抽象类叫做乘客，这个类中有一个名叫出境的抽象方法，以及重写至 object 类的 toString 方法。然后我将乘客粗暴的分为两种，中国人以及外国人，这两个类分别实现了出境这个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中国人他要走中国人通道，外国人要走外国人通道。那么由于咱们中国人的储蓄较多，我在中国人这个类中还特意添加了一个叫做买买买的方法。那么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Java 虚拟机它是如何高效的确定每个乘客实力应该去哪条通道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上一篇中我曾经提到， Java 里所有非私有实力方法调用都会被编译成为 invoke virtual 指令，而接口方法调用都会被编译为 invoke interface 指令。这两种指令均属于 Java 虚拟机中的虚方法调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Java 虚拟机需要根据调用者的动态类型来确定虚方法调用的目标方法，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动态绑定。那么相对于静态绑定的非虚方法调用来说，虚方法调用更加耗时。在 Java 虚拟机中，静态绑定包括用于调用静态方法的 invoke static 指令，和用于调用构造器私有实例方法以及超类非私有实例方法的 invoke special 指令。如果虚方法调用指向一个标记为 final 的方法，那么 Java 虚拟机也可以静态绑定该虚方法调用的目标方法。 Java 虚拟机中采用了一种用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来实现动态绑定，它为每一个类生成了一张方法表，用以快速定位目标方法。那么方法表具体是怎样实现的呢？在介绍那篇类加载机制的链接部分中，我曾提到类加载的准备阶段，它除了为静态字段分配内存之外，还会构造与该类相关联的方法表。这个数据结构便是 Java 虚拟机实现动态绑定的关键所在。下面我将以 invoke virtual 所使用的虚方法表为例，介绍方法表的用法。 invoke interface 所使用的接口方法表它稍微复杂一些，但是原理其实是类似的。方法表它本质上是一个数组，每个数组元素指向一个当前类及其祖先类中非私有的没有标记为 final 的实例方法。这些方法可能是具体的可执行的方法，也可能是没有相应字节码的抽象方法。方法表它满足两个特质，其一，子类方法表中包含父类方法表中的所有方法。其二，子类方法在方法表中的索引值与它所重写的父类方法的索引值是相同的。我们知道方法调用指令中的符号引用会在执行之前解析成实际引用。对于静态绑定的方法调用而言，实际引用将指向具体的目标方法。对于动态绑定的方法调用而言，实际引用则是方法表的索引值。在实际过程中， Java 虚拟机将获取调用者的实际类型，并在 该实际类型的虚方法表中，根据索引值来获得目标方法，这个过程便是动态绑定。在我们的例子中，乘客的方法表包括两个方法 ToString 以及 ToGen， 分别对应0号和1号。之所以方法表调换了 ToString 方法和 ToGen 方法的位置，是因为 ToString 方法的索引值需要与 Object 类中同名方法的索引值是一致的。为了保持简洁，这里我就不考虑 Object 类的中的其他方法。外国人的方法表同样有两行，其中0号方法指向继承而来的乘客的 ToString 方法，1号方法则指向自己重写的 ToGen 方法。中国人的方法表则包括3个方法，除了继承而来的乘客点 ToString 方法，自己重写的中国人点 ToGen 方法之外，还包括独有的买买买方法。这里 Java 虚拟机的工作可以想象为导航员，每当来了一个乘客需要出境，导航员便会先问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然后翻出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对应的小册子，小册子的第一页便写着应该到哪条通道办理出境手续。实际上，使用方法表的动态绑定与静态绑定相比，仅仅多出了几个内存解引用操作，访问站上的调用者，读取调用者动态类型，读取该类型的方法表，读取方法表中某个索引值所对应的目标方法。相对于创建并初始化 Java 站帧来说，这几个内存引用操作的开销简直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虚方法调用对性能没有太大影响呢？其实是不能的。上述优化的效果看上去十分美好，但实际上仅存在于解释执行中，或者即时编译代码最坏情况中。这是因为即时编译还拥有两种性能更好的优化手段，一种是内联缓存，另外一种是方法内联。下面我们便来介绍第一种内联缓存。内联缓存呢，它是一种加快动态绑定的优化技术，它能够缓存虚方法调用中调用者的动态类型以及该类型所对应的目标方法。在之后的执行过程中，如果碰到已缓存的类型，内联缓存便会直接调用该类型所对应的目标方法。如果没有碰到已缓存的类型，内联缓存则会退化至使用基于方法表的动态绑定。在我们的例子中，这相当于导航员记住了上一个出境乘客的国籍以及对应的通道。例如中国人走了左边通道出境，那么下一个乘客想要出境的时候，导航员会先问你是不是中国人，是的话就走左边通道，如果不是的话，只好翻出外国人的小册子，翻到第一页再告知查询结果是右边。那么在针对多态的优化手段中，我们通常会提及以下三个术语。单态，它指的是仅有一种状态的情况；多态，它指的是有限数量种状态的情况；那么二态呢，是多态的其中一种；超多态，它指的是更多种状态的情况。通常呢，我们用一个具体数值来区分多态和超多态，在这个数值之下我们称之为多态，否则我们称之为超多态。那么对于内联缓存来说，我们也有对应的单态内联缓存、多态内联缓存和超多态内联缓存。单态内联缓存顾名思义，就是指缓存了一种动态类型以及它所对应的目标方法。它的实现呢非常简单，比较所缓存的动态类型，如果命中则直接调用对应的目标方法。多态内联缓存则缓存了多个动态类型及其目标方法，它需要逐个将所缓存的动态类型与当前动态类型进行比较，如果命中的话则调用对应的目标方法。一般来说，我们会将更加热门的动态类型放在前面。在实践中，大部分的虚方法调用均是单态的，也就是说只有一种动态类型。那么为了节省内存空间， Java 虚拟机它只采用单态内联缓存，而不采用多态内联缓存。前面提到，当内联缓存没有命中的情况下， Java 虚拟机它需要重新使用方法表进行动态绑定。对于内联缓存中的内容，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替换单态内联缓存中的记录，这种做法就好比 CPU 中的数据缓存，它对数据的局部性有要求，即在替换内联缓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方法调用的调用者它的动态类型需要保持一致，从而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利用内联缓存这个技术。因此在最坏情况下，我们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调用者轮流执行该方法调用，那么每次进行方法调用时都会替换内联缓存。也就是说， 只有写缓存的额外开销，而没有用缓存的性能提升。另外一种选择则是劣化为超多态状态，这也是 Java 虚拟机的具体实现方式。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内联缓存实际上放弃了优化的机会，它将直接访问方法表来动态绑定目标方法。与替换内联缓存记录的做法相比，它牺牲了优化的机会，但是它节省了写缓存的额外开销。具体到我们的例子，如果来了一对乘客，其中外国人和中国人依次隔开，那么在重复使用的单态内联缓存中，导航员需要反复记住上个出境的乘客，而且记住的信息在处理下一个乘客时又会被替换掉，因此倒不如像 Hotspot 一样它不记，以此来节省脑细胞。虽然内联缓存中附带内联两个字，但是它并没有内联目标方法。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任何方法调用它除非被内联，否则都会有固定的开销，这些开销来源于保存程序在该方法中的执行位置，以及新建、压入和弹出新方法所使用的战争。对于极其简单的方法而言，比如说 getter、setter， 这部分固定开销占据的 CPU 时间甚至超过了方法本身。此外，在即时编译中，方法内联不仅仅能够消除方法调用的固定开销，而且还增加了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我们会在专栏的第二部分详细介绍方法内联的内容。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虚方法调用在 Java 虚拟机中的实现方式。虚方法调用包括 invoke virtual 指令和 invoke interface 指令。如果这两种指令所声明的目标方法被标记为 final 的话，那么 Java 虚拟机会采用静态绑定，否则 Java 虚拟机将采用动态绑定，在运行过程中根据调用者动态类型来决定具体的目标方法。 Java 虚拟机的动态绑定是通过方法表这一数据结构实现的。方法表中每一个重写方法的索引值与父类方法表中被重写方法的索引值是一致的。在解析虚方法调用的时候， Java 虚拟机会记录下所声明的目标方法的索引值，并且在运行过程中根据这个索引值来查找具体的目标方法。 Java 虚拟机中的即时编译器会使用内联缓存来加速动态绑定。 Java 虚拟机所采用的单态内联缓存将记录调用者动态类型以及它所对应的目标方法。当碰到新的调用者时，如果其动态类型与缓存中的类型匹配，则直接调用缓存中的目标方法，否则 Java 虚拟机会将该内联缓存劣化为超多态内联缓存，在今后的执行过程中直接使用方法表进行动态绑定。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我们来观测一下单态内联缓存和超多态。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